好，翻嚟第三节。 好，嗱，第三节咧，首先咧，我哋要讲讲咧美军。 你同我啦，呢个问题啊。 系啦，嗱呢个嗱呢个美军咧，而家咧听讲啦，即系佢哋咧喺南方啊招募啲新兵啊。咁但系咧出咗问题，就系咧佢哋咧一出咗啲重量级士兵， 重量级 真系太重量 级，吨位重量级， 吨位重量级重得滞啊！ 系啊， 即系咧佢哋倾向咧系偏重， 太多个薯仔同埋粟米啊， 系嘛，即系偏肥喎， 系咯。 咁其实大家知咧，就当兵咧，其实个体能系需要， 系啊， 同埋你个体格咧，即系你例如话举例，你冇理由三高就当兵噶嘛， 系啊， 系咪？但系而家呢个问题咧就系、是。但你又冇办法喎，嗱，虽然肥啫， 系， 可能系有啲唔达标嘅，但你又唔可以唔要佢哋喎， 系啊， 因为依家咧好少人当陆军啊， 系咯，辛苦嘛， 系咪？份粮唔知，首先就唔知份粮系咪低啲或者一样啦， 低啲嘅， 第二个咧就系辛苦啲啦，你又要操啦，第三个啲军阶又升得慢，我相信， 系啊， 因为你唔同你揸架机，嗱，你可能咧，你部机咧今次咧就失事，你又成功飞到翻基地， 系啊， 咁就升噶咯， 系啊， 咁你唔使激落人哋机噶。咁所以咧，依家个咁问题咧，就系美国南面啲士兵咧普遍过肥。咁当然啦，大家幻想到，你冇发觉咧？你平时睇 BBC 或者 CNN 咧，你见到出面海外啲兵都仲好靓仔噶嘛？ 系啊， 即系例如佢哋大大只啦， 系啊， 黑黑实实啦，大晒超啦， 系， 咁全部都好威武噶嘛， 系。 咁呢啲咪肥仔兵咧，就冇办法啦，就摆翻美国咯。 哦， 系嘛？咁所以咧，我就不禁怀疑咧， 呢啲系国民警卫军定系 系啦 ，National Guard。其实系咪即系后备兵员嘅？国民警卫军就系咁肥噶啦， 哦，喂， 系咪？即系你就谂啦，嗱，以前嘅年代咧，嗰啲兵咧就好瘦好 fit 钢条型啊嘛，跟住后来就开始兴大只啦， 唔系， 而家就兴肥。 英国式嗰只咧就兴钢条型嘅， 钢条嘛， 系啊，但系而家你美军嗰啲有肌肉型嘅， 大大只， 系大只嘅， 即系因为佢哋都 黑，但系各各好处啦，冇话边个好啲嘅， 系。 即系话钢条型咪襟埋啲咯，但系如果你讲重弹嚟讲，咪大只咪正啲咯，系咪？ 重弹啊， 做咩肌肉多啲，你咪重弹嘅机会率系 高啲， 即系高啲，但系问题你就会 挨啲， 挨啲啊嘛， 挨多啲 系啊， 系 钢条型就你个消耗冇咁大啊嘛， 持久啲， 持久啲啊嘛， 持久啲 系啊。 但系依家啲人话依家呢个肥啲嘅沙包嚟 嘅，系啊，冇办法啦，因为而家佢因为灵球灵活啊嘛， 系啊。 嗱咁样嗱，南方兵即系以前就一个美国一个荣誉嚟嘅。 系， 因为美国嗱嗰时南北战争时候， 哦、南北战争， 南方兵咧就特别好打嘅，特别抽得嘅。 系咪、哦啊、因为多啲嘢食啊？ 唔系，反而因为冇乜嘢食。 哦，冇嘢食。 因为南方就呢个主要系一个我哋叫速劳州啦， 系 就嗰个系比较上系以农业生产为主嘅。 哦，系啊，庄 园。咁北方咧就工业同埋商业生产为主嘅， 系。 所以咧南方嗰啲咧就咪好多都系真系务农啊， 系 而生嘅，所以好多就啲。即系比较大只啲嘅，同埋襟埋啲嘅，因为同埋嗰阵时南方嘅劣势啦，比较系，所以咧资源比较揸紧啲啦，所以就要更加挨得啦，如果人要，即系南方咧理论上咧系比个北方嘅自由州 系 更加好打嘅士兵，因为更加要以小敌众啊， 系，即系个质素要再 质素要再高啲，咁但系而家话南方兵都知偏肥嘅就真系 系咯， 真系差少少， 同埋其实南方州系穷啲噶嘛， 广州穷啲嘅系，因为 依家咧你发觉咧全球趋势就系越穷嘅地方啲人越肥噶嘛，因为 fast food 啊嘛， 因为 fast food 啦 ，fast 平啊，同埋以前啲人系冇咁多淀粉质嘅， 系， 即系你以前讲紧，如果你冇薯仔冇粟米之前，大家种小麦咧，其实个大家热量系冇咁多嘅，即系淀粉质。嗰个产量系冇咁多， 慢慢紧 啊！但系而家开始有美国即系发现咗薯仔同粟米之后咧，发现咗原来基本上你唔使种佢自己都会生嘅，所以咧就好容易有一个淀粉即系吸收啦。 系咁，所以咧依家个问题就系咧，首先第一容易受伤啦， 啊、 第二个咧就是个医疗咧，你始终你有三高啊，成嗰啲嘢，你嗰个医疗咧嚟紧都系会急升咯。 咁、啊、三高要帮衬下我哋嘅肝部啦 吓，哦，系啦，系啦，系啊，呢个都要啦。好啦，咁另外一单消息就讲到印度啊，哇，印度咧呢次威，真系要俾翻个靓。 哇，印度可唔可以射到北韩啊？ 嗱，要讲下啦，印度咧依家咧就有个叫烈火五型嘅洲际飞弹。 咁今日印度总理咪都要话，我都喺个 核武 弹大国。 系啦，啱宣布咗，就咁又咁讲嘅。嗱，其实佢不嬲都系核武国家，但系佢唔系大国，点解咧？因为佢冇洲际飞弹，或者咁讲，唔可以话佢冇，佢有洲际飞弹，但佢装唔到核弹头。 哦， 咁因为核弹头你知佢都有翻一定嘅数量，即系你首先嗱，核弹头入面咧，你唔系真系得一粒噶嘛？ 佢系咪 suppose 你系可能装三至五个分导弹头？ 咁你分导弹头就毁灭个国家， 系啊，你可以毁灭可能三至五个城市啊嘛。 哇！ 咁咧，但系咧，佢个情况就系咩咧？就佢其实有一型、二型，有几型嘅。 一同二咧开头咧个射程好短嘅啫，即系可能讲紧千零二千。咁咧对付咩？对付隔篱嗰邻国啦，巴基斯坦大家知咧。佢而家呢个咧五型咧，听讲咧系射到超过五千公里嘅。 系 嗱，大家计咯，五千公里可以射到边咧？ 可能中国全境都可以射到。 唔系中国全境，五千公里咧应该咧。应该 cover 到北京嘅， 哇系， 勉勉强强 cover 到北京，但系未必 cover 到咧大连啊、黑龙江啊， 即 系哈尔滨就未必得啦。 东北打唔到， 东北未必得。 哎呀， 北京都问问， 我仲谂住可以打到去北韩添。 我唔得，唔得，唔得，佢射唔到啊！ 哎呀，真系 争啲，争啲。咁咧，其实咧，印度呢个烈火五型咧，其实佢已经好叻仔，因为咧，佢已经预计咗咧，嗱，佢本身咧，佢咧之前咧，应该系冇记错，应该系唔知旧年定前年 系 试射过嘅。是成功的，但问题呢就是他未当时呢你试射呢他的弹头呢不是装到核弹那么重。你知道核弹重啲啦有啲话。 是啊。 那他呢要做到呢就是同今次呢他当然不是用核弹试啦。 是。 他就同核弹那个重量一样。 是。 是啦那么就要计数就是如果他这样飞飞到几远。 哦。 那么飞到五千至啲人话五千至六千度啦。 是。 那你未 cover 到中国啦我唔好话多。基本上 cover 到中国的华西。华中、 华东 啦，华北啊未必得， 华东、啊、 华东都问问地， 都问地， 射唔射到香港都应该勉勉强强，勉勉强强射到，都好勉强噶、啊。台湾就唔得嘅， 系 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印度就廿文廿武啦。哇！我哋而家系计呢个嘅安全咩？上联合国嘅常任理事会嘅五个嗱，中英美法俄之后第六个国家去做到呢样嘢。 哇！犀利啊！ 系啦，咁啊喂，其实金仔都未讲， 系咯， 即系但系佢就话咗自己系啦。咁啊，呢个系印度一贯嗰个作风啦，吓咁啊，好过瘾啦！ 睇下我哋射未到北韩啦， 射未到北韩啦，应该未住嘅， 未住， 应该迟啲先。 咁六，咁六烈火六应该得啦，系嘛？ 烈火六啊，佢唔知道有冇钱做咧，应该 印度有啩， 应该有嘅， 系咯。 啊，其实唔知啲钱边度嚟嘅，真系好犀利。 印度咁就做 iPhone 嘛，而家要 系嘛，即系有啲钱嗰度。 系啊， 印度我哋之前未讲做隐形战机嘅， 系啊， 唔知仲做到咧，又系唔知 得噶啦， 战机难啲嘅， 都系买 F 35算啦。 好啦，咁另外咧就印度咧嗱，如果大家仲记得咧，之前咧安倍晋三咧未提出一个新嘅战略，就叫做印太战略，大家记得 哦，系将太平洋同埋印度洋黐埋一齐，连埋一齐， 连埋一齐就变成咗印叫咩印太阳咯，咁咧就好过瘾啦，印太战略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将印度咧拉拢咗过嚟咧，就变咗美国、印度同日本就三个，再加埋澳洲，咁咧就一个钻石围剿网。 咁韩国咧？围 剿嘅中国。 南韩咧？ 南韩嗰啲就直头系好近咁箍住中国。 哦 ，OK。 咁所以咧就呢个印度咧就近排听讲咧佢系想买啲 P 八 I 喎，嗱 P 八咧就系我哋讲咧依家美国最新嘅反潜。 系 最新嘅啦，反潜巡逻机咁呢部嘢咧相当先进嘅，其实 系 咁当然咧，即系佢有啲雷达啦，有啲拖曳嘅嘢，咁咧就有啲星标雷达掟落海咧，咁佢就会有啲星标一个雷达咁样度扫落去下面咧。咁如果呢、這个啊听讲啊，如果呢个潜艇潜得唔够深，你大概200米到啦，佢会 test 到嘅。 哦， 咁如果你深过200米咧，就 test 到机会就细好多。 即系佢吊个雷达落去个海度， 佢一个声纳嗰啲嘢，即系有个浮标咁嘅嘢，咁一路向下面追踪咯。咁、 哦、 咧理论上咧。如果你做反潜咧，最大问题咧就系水同水之间其实有个温层嘅， 系 个温层咧，如果佢冇喐过附近咧，或者佢喐得好细咧，其实咧你嗰个温差咧就令到你 test 唔到架嘢嘅，追踪唔到。但系而家咧佢咧会做得好啲咧，就系佢有啲会穿透性强啲咧，就可能都仲侦察到。佢而家啲人话极限系200米度， 即系佢唔系就威亚掉落去噶？ 以前有啲油。 而家冇， 而家未必嘅。而家个技术可以做到就系个浮标已经得噶啦。 哦，即系 佢掟个浮标落去嘅啫。 哦， 即系佢喺个机度咁样掟咁样掟晒落个附近嘅海咯。 哦， 可能围一个框嚟掟咯， 个浮标 转个圈咯， 个浮标 嗰度就有个范围嗰度搜查。 哦，个浮标唔攞翻上嚟嘅， 唔攞噶啦，即弃噶啦， 系咩？ 算数噶啦嗰啲。咁但系咧就好过瘾嘅。咁咧你如果咧咁样 test 咧，你200米啦，点解200米够咧？因为咧其实咧中国咧个大陆架咧沿海咧。东海啊，其实系好窄噶咋，好浅，即系佢系大概200米度嘅啫。 二百哦， 所以咧，如果你东海游咧，基本上都 test 到你嘅，我知道你喺边嘅。 OK。 另外咧，南海点解其实你冇发觉美国系好憎咧？大陆系入南海噶嘛？因为南海深好多，南海去到500米。 哇！ 咁你500米咧，基本上佢潜乜你都睇唔到嘅。 哦。 咁所以咧，如果你可以喺南海度射嗰啲洲际飞弹咧，美国都濑嘢嘅。 哦。 咁所以美国就好忌你嘅。 Okay. 好啦，又讲翻印度咯。咁印度依家咧买呢个 P 八啊。咁点解买 P 八？因为咧以前咧美国嗰只叫 P 三啊嘛。 嗯。 P 三旧噶啦。 P 三好耐咯。 旧啦。依家咧 P 八呢个咧叫做海神啊，波塞冬啊，海神。咁呢只 P 八咧， 美国有啦，日本有啦，但系日本其实自己有只噶嘛， 哦， 日本自己都有只嘅，即系嚟嚟紧推销俾法国， 系 自己有只几靓，咁咧就但系都用 P 八， 系 台湾用 P 三， 哦 P 三， 菲律宾用 P 三，菲律宾买咗未咧 P 三，佢会用 P 三嘅， 嗯， 好啦，咁依家佢 P 八，如果印度买咧就叫做 P 八 I， 因为。I for 印度嘛 ，P 三系咪二手机卖俾佢嘅？当系， 应该系，因为唔出新噶嘛。 O K， 系啊，咁啊，睇下波音佢想点玩咯。咁咧就 P 八，咁就如果咧，你谂到印度都开始玩 P 八噶啦，有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佢同俄罗斯会唔会系真系，即、就、系、是、印度有意系同美国拉近啲， 系 就同俄罗斯行远啲， 就唔买呢个俄罗斯货啦， 因为成日俾人揾笨噶嘛。 系咯， 好鬼惨嘅，即系其实你代入翻个角度，你日日都俾人揾笨，好心理唔平衡嘅，真系。但你又唔可以唔要佢，因为人哋啲嘢真系你用得着嘛。 咁佢就系自己发展噶啦，系嘛？ 系啊，唔知你会唔会将条生产线摆过去？之前咧咪成日吹咧话 F 十六会将条生产线摆落去嘛？ 系啊， 教埋你技术啊嘛。 系啊，呢个 Quibin 都会啊嘛。 系啊，跟住就另外系啦，啱啱阿 Alex 讲咧就嗰个英师啊， 英师都会嘛， 英师都会，但系其实传闻嚟嘅啫， 传闻都市传闻又系 都市传说， 都市传说 唔知啊呢个真系系啦。好啦，啊呢、這个讲埋呢单，咁呢个呢就海军蓝隻，如果大家知呢俄罗斯呢咪有啲呢好大型嗰啲巡洋舰嘅，嗰啲、 啊、 光明级嗰啲呢，咁呢你知嗰啲讲緊係成万吨㗎嘛，有啲二万吨㗎嘛， 好大架， 好大架㗎，其实二万吨，咁呢佢哋呢咪上面咪装好多导弹嘅，嗰啲、 啊、 导弹呢唔係淨係防空㗎嘛， 一支支摆晒喺甲板喎，好型喎， 一支支咁竖起㗎嘛，嗰、 啊 欸、时呢有一架呢嚟咗香港啊。唉，我又去唔到，唔知乜次次都系咁嘅，又去唔到，咪有机会我同 Alex 上去睇下啦，系啦，啊，如果有机会有嗰啲近近地咧，有啲军展，我哋可以 系啊， 系咪网友约埋上去？ 系啊， 咁咧就呢个讲翻啦，嗱呢只咧叫做锆石反舰导弹， 哇， 系啦，我讲开锆石，锆石咧，我查过，原来同钻石咧系兄弟嚟嘅， 系， 但系钻石就贵好多咯， 哦， 锆石就 cheap 好多， 即系花岗岩之后又锆石啦， 系啦，锆石咧就渣啲，但系咧你知唔知咧？如果咧我哋唔系专家咧，两粒石百万层我哋分唔到嘅， 咁犀利， 系啊，钻石虽然系闪啲，但系其实差唔多闪，但系咧钻石你知咧，如果攞啲放大镜睇咧， 系， 佢咪会入面有啲纹啊成嗰啲噶嘛，或者有啲污糟嘢噶嘛， 系啊， 锆石就直头唔得嘅，但系你用肉眼睇你。即系唔识就唔识分咯、 哦， 所以啲人就好中意攞锆石嚟扮钻石， 哦、 所以唔识咧就随时濑嘢。啊，讲翻锆石啦，嗱，锆石反舰导弹，嗱，听讲呢个咧就啱啱旧年嘅四月至五月就试咗一次，嗱、啊，你知咧而家咧俄罗斯上面咧未装晒嗰啲咩花岗岩、玄武岩乜嘢嗰啲嘅，嗱，嗰啲、 啊 啊、大概几快咧，三至四倍音速， 哦， 好快其实。因为咧，依家咧，通常如果我哋美国嗰啲反舰，即系嗱，你射个反舰导弹过嚟，我要截你噶嘛， 啊、 我截你咧。大概啦，例如拉云咧就大概 2.5 至3倍音速嘅，佢都截到。 系， 但快过咧就难啲嘅。 哇！ 就嗱，唔好话截唔到，难啲嘅啫。因为你其实你个命中率有得计噶嘛。 系。 咁可能佢如果连续射10个过嚟，可能我截到6个咯，咁啊4个就中咁都死啊。 哦。 咁咧，所以咧，基本上咧，依家咧就呢、這个锆石级玩到几多咧？高超音速，大家记得咩叫高超音速咧？ 系 5倍以上啦。 5倍以上系。 8倍。 哇！ 咁如果你谂下路啦，首先佢有8倍超音速啦。第二个就系佢嗰支导弹好大支噶嘛，即可能你讲佢嗰个、那个弹头啊，500公斤，或者800公斤， 哇， 一尖射埋嚟，可唔可能会点咧？ 系啊，会穿甲噶嘛，就会 即系佢咁样打穿咗。嗱，我当你唔沉， 瘫痪啦， 可能唔沉，但你就出唔到机咯。 系瘫痪啦， 系哦。咁如果打到南桥咧，废埋喎， 系啊，废埋噶啦。 如果打落去啲弹射附近就上唔到啦， 系啊。 哇！如果唔过意打中入面嗰啲，例如话咩咧，打中核反应炉， 福岛咯， 即爆， 系啊，福岛咯， 系咯，海上灾难嚟嘅， 系啊， 咁所以咧呢只嘢你都唔好话唔得人惊，咁咧就而家听讲咧就嚟紧会装晒啲巡洋舰啊， 哇， 咁啊劲噶呢架嘢，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 航空母舰都唔使惊啊，真系， 航空母舰见到呢架嘢咧都真系要快啲走， 系 啊，咁当然调翻转，有啲人话诶使乜走啊，我啲大黄蜂走过嚟你都死啦， 有战机搞你啦， 系嘛，战机搞掂你啦咁讲，咁所以咧就呢样嘢咧。就好难讲啦。好啦，最后讲多个啦。咁咧就讲下呢个海军咧，就美国话嚟紧咧就要将个现役咧个规模去到355只。其实咧就好劲嘅，即系你谂下，如果一个国家有355只咧，系讲紧系起码都有7000-8000吨级。 系， 然之后有300几只。咁你谂下，其实我只要用10只。基本上一个中型国家嘅海岸线已经系夷为平地噶啦， 封锁晒。 咁你谂下，仲要355只， 系咪？其实非常之强。 哇！无人舰艇啊，会俾人捞咗佢噶？ 哦，唔系，佢唔系全部嘅，佢有一啲啦。咁佢依家咧就大概可能讲紧200几只，嚟紧咧讲到355只咧。咁佢嗱，如果你要做有人嗰啲咧，你咪讲紧可能上面讲紧系200-300人噶嘛。 哇！个样唔似军舰，似游艇多啲喎。 系嘛？ 系咯。 但系你冇发觉咧，呢啲位咧其实垂直发射噶。 哦， 即系打开呢啲咧，就一支支嗰啲垂直发射咧 VLS， 我哋讲垂直发射嗰啲飞弹射出嚟。 喂， 所以其实好似火药库。 即系唔系嚟度假噶咯？ 唔系度假噶，呢只劲嘢嚟噶。系。仲有你冇留意咧，无人嘅话咧，佢个舰桥嗰啲位咧。唔使做得咁明显， 即系蓝桥啦，天线有嘅 cam 搞掂啦。 所以咧，佢唔使整到咁明显，有样嘢好啊，隐形啊嘛。 哦，系啊， 咁咪整到好隐形咯。咁同埋呢度，你见后面咧，系咪有个直升机个甲板啊？ 系啊， 又可以放直升机。 我摆 F3 嗰度。 你知唔知连个直升机都系冇人噶？ 哦， 成件事全部冇人。 我摆 F3 嗰度。 F35 要大价少少喎，要 系。 哇，所以你都冇讲笑，呢架嘢咧都几劲。咁咧呢架咧，你望啊，你咩牌子啊？劳斯莱斯。嗱呢个咧我冇记错，我哋好似讲过就劳斯莱斯咧，其实系有个无人计划噶。 劳斯莱斯真系有做游艇噶， 军用游艇啊。咁咧劳斯莱斯咧，其实佢真系参与咗呢个计划噶。佢 系 一个咧水上艇，同埋咧知唔知佢想做个无人潜艇啊？ 系。 咁所以咧就依家咧无人呢个武器咧，其实全世界都咁 hit 啦。 哇！ 咁所以大家拭目以待，睇下美军会唔会整个吓无人舰艇嘅部队出嚟。 好，迟啲无人指挥噶。 系啊，呢节嚟呢度先。 好。